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练习，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n introduction on the sheep market. 啊，什么什么什么 market? A sheep market, 就是羊的集市。 这么有意思啊。 对了，这个其实是一个挺了解国外风土人情的一个事儿，挺好玩的。 嗯。 Again, this is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今天我们听的这一段还是选自一个雅思听力考试题。 嗯，这个 sheep market 呢，我想象中的一个 sheep market 就是 market 本身是一个市场， 对，就是一个集市，有点像这个农贸市场，就是那种露天的感觉。 但是他们是专门交易羊的，就是说农民可能把他们养的羊带过来交易来卖，是吧？ 那么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有好多的故事，我们待会儿一起给大家听。 好， 那开始之前咱们还是预习一下生词。 我有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等会儿听到的这一段录音素材呢，它不是对话形式的， 对， 而是一个讲解或者说是一个介绍形式的。 哎，就是一个人独白。 没错，它的素材是选自于生活中我们听的比较多的那个 podcast。 没错， 就是那种播客 podcast。我感觉是一个从大概3-4年前开始就有了的东西， 好几年前就有了。 对， 就是大家把那些网络的节目下载下来，然后在路上听啊，这叫播客嘛。 对 对， 其实就是音频的，它不是个视频的东西。 嗯 啊，所以就是 MP3 格式的比较多。哎，说起 MP3， 你知道那个有的同学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我要买一个 MP3 播放器，他就跑到那个卖这个电子产品的商店，然后就跟你说 I want an MP3。然后老外就晕了。 对，就是国内咱们因为一开始说这个播放器挺拗口的 P3， 所以就是说 MP3 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哈，好像是2000几年的时候， 哎， 这个词儿还挺流行的， 就叫 P3。 去电子市场吧，然后那些卖电子产品的人直接就把它称为 P3， 你要 P3 还是 P4， 就更简单了， 更简单了啊！然后咱们孩儿们呢，去到国外，人家一说 MP3， 然后就售货员一脸的小问号啊。后来才知道，哦 ，MP3 player，这个是叫 MP3 播放器。 后面一定得加那个 player，就是告诉对方是播放器。 对， 如果你只是说 MP3 的话，别人会以为是一个 格式 文件格式，那就摸不着头脑，到底什么样？ 对啊，怎么还要买一个文件格式啊？你这个格式的文件，好 ，podcast 是这样拼写的 ，podcast， 这个 cast 就跟那个 broadcast 这个后面的 cast 是取了这个单词的一部分， 哎，也是广播， 对， 播出，但是它是 podcast。 好， 这是一个我们等会儿会听到的单词。 再来呢是 buzzing 和 vibrant， 这两个单词呢都是那种生机勃勃的、熙熙攘攘的那样的地儿。通常呢，它会描述人来人往的，就是比较密集的这么一条街和地方。那 buzzing b u double z i n g， 然后 vibrant 是 v i b r a n t。好，这两个形容词大家可以知道一下，就是这种描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样子。好，再接下来呢是 to embark on。这个 embark 是登陆的意思，就比如说船一靠岸，然后人就上了岸，这叫 embark。 on something 这是它后面跟的这个介词，就是去上哪里，尤其是指从这个水里到陆地上。它呢有隐身的含义，比如说课文里边就提到了 to embark on careers in the worlds of fashion and design。 啊，就是开始登上了一个职业的生涯之路，是世界 World of Fashion and Design， 是在什么领域呢？是在一个这个时装和设计的领域啊，登上了这样的一个领域。好，这个 embark 呢也可以当成进入踏上啊这样的含义来去讲。接下来一个单词叫 ceramics， 它是一个名词 ceramics， 比如说青花瓷啊，或者是紫砂壶啊，这些都叫 ceramic ware， 所以 ceramic 就是陶瓷的 ceramics。 好，下面一个词呢叫 pavement，它呢课文中用的是 pavement cafes， pavement pave 就是砖慢的地，这个慢这个动作就是铺砖， pavement 就是指在这个砖的地，这个通常指人行道，那 pavement cafes 就是路边的这样的咖啡厅啊，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路边的咖啡厅啊，这个画面是怎样的。好，接下来一个词呢是指是 outfit， 下面一个词是 garment， 这两个词都是指的是衣着。 outfit 它其实有一个专用衣着的意思，比如说滑雪服是一种 outfit， 那你那个游泳衣也是一种 outfit， 就是它特别指这种 clothing for a specific purpose 啊，是有一个专业意图的用途的这样的一种穿着。那么 garment 是指成衣，就是你买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而不是一块布，明白吧？它是一个做好的一件衣服叫 garment， G-A-R-M-E-N-T。 那么这两个词呢其实都是指衣服，但是各有侧重。那么提到衣服呢还不得不提到它的布料，那布料就是纤维。那我要是说纤维呢英文叫 fiber， F-I-B-R-E。 那我要是说光纤呢叫 fiber optic， 现在有好多城市和小区都支持光纤上网。 这个上网速度变得更快了啊！那这个光纤是不是 light fiber 啊？ 不是，叫 fiber optic。 哦， 它的这个光这个词是放在 fiber 的后面。 这个 optic 就是 optic， 就也是光学的方面的。 对了，光学方面的纤维。 嗯， 好，所以这个词呢，大家知道 fiber 和 fiber optic 就比较常见。那么还有一个词呢，就是 a panel of something， P-A-N-E-L。panel 就是一组的意思，一组人。a panel of experts， 也就是有一个专家组或者是专家评审团。那么 panel 也有评审团的意思。那我要说 panel discussion， 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研讨会，然后其中呢有一部分的环节叫 panel discussion， 也就是说会有好几个，比如说三个到五个嘉宾都坐在台上，然后呢有一个主持人发问，然后他们分别就这个问题提出回答，那么这样的一种形式就叫做 panel discussion。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panel 就是好几个人组成的一个小组的意思。好了，再来就是 pay and display car parking， 就是 pay and display 就是路边有一个停车的这么一个桩子，它就会显示一个时间，所以这个简称为 pay and display， display 是显示的意思。那么这种形式的停车场就叫做 pay and display car parking。 好，最后一个词，这个是一个词组，叫做 a flat rate， flat 就是平的这个词 F-L-A-T， a flat rate 就是统一定价。然后课文里面呢他说几点几点之后呢，就说这个停车场呢 have a flat rate which varies， 它有一个统一定价，但是呢这个各个停车场的定价仍然是有所不同。那么 vary 他用了单数第三人称加 s， 是 varies， V-A-R-Y 动词原形，单三是 V-A-R-I-E-S。 好了，那我们生词就预习到这儿。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赶紧听听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一段雅思听力真题的素材。 You will hear a podcast about an area called the sheep market in a New Zealand city. Welcome to this podcast about the sheep market, which is one of the oldest parts of the city. As its name suggests, there was originally a market here where farmers brought their sheep, but now it's been redeveloped into a buzzing, vibrant area of the city,which is also home to one of the city's fastest growing communities. The nearby university has always meant the area's popular with students who come in to enjoy the lively nightlife. But now graduates embarking on careers in the worlds of fashion and design are buying up the new apartments recently built here to replace the small houses where the market workers used to live. The narrow old side streets are great places for finding original pictures, jewellery and ceramics which won't break the bank, as well as local produce like fruit and vegetables. There's also lots of pavement cafes where you can have a coffee and watch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go by. The oldest buildings in the area are on the main streets, including the city's first department store, built in the 1880s, which is still open today. The Sheep Market is a centre for fashion, and there's a policy of encouraging new young designers. The Young Fashion Competition is open to local young people who are passionate about fashion. This year, they've been asked to design an outfit based on ideas from the music and technology that's part of their everyday life, using both natural and man-made fibres. The garments will be judged by a panel of experts and fashion designers, and the winning entries will be modelled at a special gala evening. Parking at the Sheep Market is easy. There are plenty of pay-and-display car parking spaces on the roadsides, which are fine if you just want to stay for an hour or two. But if you want to spend the day there, it's better to park in one of the four underground car parks. It's not expensive, and if you can present a receipt from one of the local stores, you'll not be charged at all. After 6 p.m, many of the car parks have a flat rate which varies, but it is usually very reasonabl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Welcome to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解的是，那今天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儿来听雅思听力真题的听力素材，来讲解其中的一些关键的词句。那么刚才节目中我们给大家放了这篇素材了，那接下来我们逐句解释一下其中的内容。 Welcome to this podcast about the sheep market, which is one of the oldest parts of the city. 欢迎收听这一段关于 sheep market 的播客。 Sheep market 是这座城市中最古老的地方之一。 As its name suggests, there was originally a market here where farmers brought their sheep, but now it's been redeveloped into a buzzing, vibrant area of the city.那么如同这个名字所显示的那样，这里呢以前是一个集市，农民们把他们的羊带到这里来交易，但是现在呢这里已经发展成为城中一个很嘈杂并且有活力的区域。好， buzzing 就是吵闹，然后 vibrant 有活力的。Which is also home to one of the city's fastest growing communities. 那么同时这也是这个城市中发展最快的一个区域所在地。啊，这里边有一个词组叫做 to be home to something， 就是成为一个摇篮。这个介词不用 of， 是 to， 这是个介词。啊，比如说这里是大熊猫的家乡，是大熊猫这个发源的地方，你可以说 This is the home to pandas， 这个用的是 to 这个介词。 The nearby university has always meant the area is popular with students who come in to enjoy the lively nightlife. But now graduates embarking on careers in the worlds of fashion and design are buying up the new apartments recently built hereTo replace the small houses where the market workers used to live. 那么附近的大学呢，就意味着这里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这些学生们呢，来到这里享受充满活力的夜生活。但是呢，现在这些走入时尚设计职业的毕业生们，正在买下大量的最近建成的公寓。这些公寓取代了以前这个集市工作人员住的那些平房。The narrow old side streets are great places for finding original pictures, jewelry, and ceramics which won't break the bank, as well as local produce like fruit and vegetables. 狭窄的古老的小巷是发现原创照片、珠宝以及瓷器的好地方。 那你看这个里边用到的 jewelry 啊是瓷器 ，original pictures 就是有原创性的啊，那 pictures 是照片 ，side streets 就是那种在胡同里边的这种感觉，就是在主要街道分支出去的小的这些街道叫 side streets。这什么叫 which won't break the bank， 也就是不会让你耗巨资的意思。 break the bank 就是把这个银行给打破，就是花很多钱很昂贵的意思。他说 won't break the bank 就是不会让你花费巨资。好，那么你在这些地方呢，除了找到这些工艺品以外呢，还有 local produce， 就是当地土产， like fruit and vegetables，比如说水果和蔬菜。 produce 这个词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它是指农作物。好， There's also lots of pavement cafes where you can have a coffee and watch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go by。 那儿还有很多路边咖啡座，你可以在那儿一边喝着咖啡，看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来往往。这个 to watch somebody do something， watch tour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go by， 啊，这是一个比较省略的 to 的这么一个用法，不是 watch someone to go by， 而是 for watch someone go by。 The oldest buildings in the area are on the main streets， including the city's first department store built in the 1880s， which is still open today。那么这一个城区最古老的建筑呢，在主要街道上，这是第一座百货商店，并且呢，这个商店是建于1880年代，现在呢仍然在营业。It is still open today， 就是现在仍然在营业。The sheep market is the center for fashion， and there's a policy of encouraging new young designers。这里呢设立了鼓励的政策，吸引新锐年轻设计师。The young fashion competition is open to local young people who are passionate about fashion。青年时装大赛面向本地热衷于时尚设计的年轻人，让他们来参加。This year, they've been asked to design an outfit based on the ideas from the music and technology that's part of their everyday life, using both natural and man-made fibers. 那么今年这个大赛呢，要求年轻人去设计一种衣裳，穿着。那么呢，他的这个设计思想呢，是基于音乐和技术。那么显然这个音乐和技术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很重要的元素。那么它采用的原料呢，既可以是天然的，也可以是人造的纤维。好，这样去设计这么一套音乐科技的服装。 The garments will be judged by a panel of experts。 那么所有的这些选送的参赛的衣服呢，会由专家组来评定。还有呢，这个专家组的组成的这个评审团呢，其中也有服装的设计师啊。And the winning entries will be modeled at a special gala evening。 获奖的这些提交的服装会在一个特别的晚会上由模特展出。 be modeled这个 model 就是模特，你看它用作动词，这个是好多咱们同学不太熟悉的用法。那么 entry 就是进入，就是入围了的意思，它是个名词，是入围作品。好，那 winning entries 就是能够成功赢得入围的资质的作品，它会在一个特别晚会上展出。说起来这个 gala 这个词 G-A-L-A，咱们的春晚其实也用的是 gala， the spring festival gala。大家知道 gala 就是庆典和晚会的意思。好， parking at the sheep market is easy. There are plenty of pay and display car parking spaces on the roadsides, which are fine if you just want to pay for an hour or two. 这个停车呢还是很方便的，在这个路边roadside 有很多的付费停车位，如果你只需要停车1到2个小时，那就可以停在这里了。这个 pay and display 就是路边停车费那个收费桩。But if you want to spend the day, there spend the day there. It's better to park in one of the four underground car parks. 如果你想在这里面待上一整天，那这个停车呢，就最好找四个地下停车场之中的一个去停。It's not expensive, and if you can present a receipt from one of the local stores, you will not be charged at all. 这个地下停车场呢并不贵，如果呢你能够出示在当地附近的商店购物的小票，你还可以免费停车，这个停车费是全免的。 You will not be chargedAfter 6 p.m, many of the car parks have a flat rate, which varies, but it's usually very reasonable. 在傍晚六点之后，很多停车位有各自不同的统一费率，就是说收费虽然不一样，但是就是同一个价格，不浮动了。不过呢，费用通常还算很合理。 好的，我们逐句讲解完了以后呢，再给大家放一遍这段录音。 The sheep market is one of the main centers for art and history in the whole of the country. If you look at our map, you'll see some of the main attractions there. Most visitors start from Crawley Road at the bottom of the map. The Reynolds House is one of the oldest houses in the city and is open to the public. It's on the north side of Crawley Road, next to the footpath that leads to the public gardens. The area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for its unusual sculptures. The thumb,is just what its name suggests, but it's about 10 meters high. You'll see it on Hill Road, across the road from the bank. The museum's got a particularly fine collection of New Zealand landscapes. It's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sheep market, on City Road. I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from the public gardens, immediately facing the junction with Hill Road. The Contemporary Art Gallery is on a little road that leads off Station Square, not far from the public gardens.The road ends at the gallery. It doesn't go anywhere else. That's open every day except Mondays. The Warner Gallery specializes in 19th century art. It's on City Road, near the junction with Crawley Road, on the same side of the road as the public gardens. It's open on weekdays from 9 to 5, and entry is free. Finally, if you're interested in purchasing high-quality artwork, the place to go is Nucleus.You need to go from Crawley Road up through Station Square and east along Hill Road until you get to a small winding road turning off. Go up there and it's on your right. If you get to City Road, you've gone too far. 好的，我们又把录音放完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挑几个比较核心的词汇，来给大家做一个巩固梳理。 好，首先呢，咱们看这个统一收费，谁还记得呢？ 统一收费嘛，这个是 a flat rate。 对了 ，to have a flat rate。那么收费这个动词是什么呢 ？to charge。 没错 ，charge 呢就是收费。charge 这个单词真的有很多意思，不光是有收费的，像我知道还有这个 充电， 没错，给手机充电 ，charge the mobile phone、啊。 没错。好，那再来一个出示购物小票，这个英文是怎么说的呢 ？You can present a receipt。这个 receipt 的拼写给大家再拼一下，是 receipt， 它最后呢是有一个 p 的，但是呢我们不读出来， 对，这个 p 是不发音的，所以不念成 receipt 而是 receipt。 好，不错啊。那么这个里边呢是再来一个晚会，庆典晚会， it's a gala。 对了 ，a gala evening 啊，就是只在晚上举行的这个庆典晚会。那入围的作品呢 ？The winning entries， 这里的 entries 就指的是入围的作品。 对，其实 entry 它的有一个动词就是 enter， 进入的意思。所以呢，这是这个 入围就是进到这个范围里面去了啊，所以入围的作品就可以叫做 entries。 好，下面呢，这个专家小组。 一组专家，是吧？A panel of experts。 对了 ，expert 是专家。 那我要是说那个一组教授呢 ？A panel of professors。 没错 ，a panel of professors。那我要是有这个一组学生的组成的呢 ？A panel of students。 没错， 所以 panel 就是一组嘛。 没错 ，panel，P-A-N-E-L， panel， a panel of some people。好的。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希望对大家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